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新年新气象，狗年行大运。祝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幸福美满，工作顺利，学习进步。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87.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is called Anazazi Pueblos. Anazazi, 或是 Anazazi, 外国人有两个念法。那么这是一个所谓印第安部落的一个名字。Pueblos, 那这也是来自于西班牙文，指的是石头城啊，或者石屋城，这边用了复数加了 s。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文章的内容，从头到尾先念一下。 By the 9th century, several Indian tribes had prospered in North America. One of these was the Anazazi. The Anazazi IndiansLive in Pueblos. Pueblos are large, multi-story apartment compounds made of stone. Its name comes from the Spanish word for town. A pueblo usually contains dozens of houses constructed below cliffs. It was large enough to hold up to hundreds of families.Aside from living quarters, each pueblo included one or more circular underground rooms. They provided a suitable place where the elders led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the villagers settled their affairs. When the Spanish first arrived in the area, they heard stories of cities made of gold.But none of these cities was ever found. Anazazi Pueblos were probably the source of this myth.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By the 9th century, by 加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明确的时间，就到点点点为止。那么后头的这些主句啊，要用过去完成时，比如说讲昨天好了， by 6th, 也就是到六点为止， in the afternoon, 逗号， I had finished all my work,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工作全部做完了。再说一遍， by 6th in the afternoon yesterdayI had finished all my work. 所以 by the 9th century, 这边是指过去的时间，到第九世纪的时候，西元九世纪时，到这个为止，这个时候后头果然用了过去完成时。 Several Indian tribes, 有好几支的或者好几个的印第安部落， had prospered就非常的兴盛起来。在哪儿呢？ In North America, 在北美洲。那么这个用法呀，就要特别注重了。那么通常除了用 by 加过去时间以外，也可以用 by the time 视为连词，到点点点为止， 引导的这个从句要用过去式。By the time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或者 the train station, 大家写起来。等到我叫 by the time, 后头加主语加动词。I arrived, A-R-R-I-V-E-D. By the time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或者 the train station, 后头加逗号。The train had left,火车已经离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句构。那么如果是 by 后头放的是未来的时间，我们就要用未来完成时或将来完成时，就是 will have。 by 8 tomorrow morning， 到了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为止，I will have finished this report. 我将会已经把这个报告全都会完成。同样的 ,by the time you come tomorrow morning, by the time 后头用现在时，等到你明天早上来的时候，你不可能会说等到明天早上，你将来的时候，这种条件句我已经说过不会有 will 出现的，就等于 if I have money， 将来如果我将会有钱， if I have money someday， 你不会说 if I will have money someday， 我都已经说过了。所以 by the time you arrived or you come to the office tomorrow morning， I will have finished my report， 一样的道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One of these was the Anasazi. 前面加定冠词的很重要，因为这个 the 一加上去之后呢，后头的 tribe T-R-I-B-E 就可以省得掉。好，其中这些呢部落之一啊，有一个就叫做 Anasazi， 阿纳萨奇这个部落。 The Anasazi IndiansLived in Pueblos. 那么这个部落呢，这些印第安人呢，他们群居在石头城里头，叫 Pueblos， 这是西班牙文。西班牙文的念法呢，通常是按照直接字母出来的时候，它的发音就是念 U， 它是念的 U。波一念成 a， 不一样的 ，l 念成 l， 再念成 o 念成 low，l 也可以把当作 l 来念 ，boy blows。所以西班牙人发音是很简单，只有少数，像呢 j 你要念成不能念成 j， 要念成 h 的音。所以呢 ，lejos。L-E-J-O-S 这是西班牙文，不能念成 Lejos。 好，这里我们不谈了，那是另外一个东西。 Pueblos 石头城呢 are large 是很大的， multi-story 或是念 multi-story， 我喜欢念成 multi， 而不是呢我们的茅台酒啊。啊 ，multi 就多方面的、许多的、诸多的形成的，叫 multinational company， 叫跨国公司。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叫 multinational。好，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有许多楼层的 story apartment compounds， 也就是公寓式的复合住宅。Compounds 就是区域，那么就是一个区啊。那么这些公寓型的有好几层楼的这种公寓区，那么这些公寓区是怎么样做的呢？啊 ，that 或者省了 that were made of stones， 那么是用呢 所谓石头were made of stone, 像你这样说的啊。那咱没有加 s, 这边把 stone 呢当的物质名词用。如果加 s, 照样可以成立，因为指的是石头嘛。好了，所以它也可以数的。好，比如说我住在火车站没几步就路的距离那个地方， I live within a stone's throw, 那就是 within a stone's S-T-O-N-E 加一撇加 S, 证明这个 stone 可以加是可数的 throw T-H-R-O-W, 也就是扔的一个距离 of the train station,也有人用 from the train station。 再说一遍， I live within a stone's throw of my school, or from my school。 我家我住的地方离我们学校走几步路就到了。好了， made of 前面是呢 which were made of, 那指的这些城是当时这样是用石头来盖的，但你也可以用 which are made of, 因为前面 pueblos 它或者用 are, 可是呢那么 这些石头城还存在啊，可是当时是用石头做的，指的是当时的状态。所以 which were made of stone 会比较有道理，关系代词 which 去掉， were 变成 being 省略掉了。 its name,这个就是的 Pueblo, 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呢 comes from the Spanish word, 来自于所谓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文字。这个西班牙文呢是代表呢 for, 是代表 town, 英文的这个 town 这个字。Pueblo usually contains dozens of houses constructed below cliffs. 他说呢石头城呢，石头屋啊，通常涵盖的包括有 contains, 这是动词，前面的 pueblo 是单数。那么 dozens of houses, 有好几十栋的，一打叫 a dozen, 你用 a dozen 后头就不能加 of 了， a dozen eggs, 一打蛋， two dozen eggs, 两打蛋。Dozens of eggs, 好几打的蛋，是这样说。好了，那么这边就是说得很清楚，这种情形跟 hundred 用法一样， H-U-N-D-R-E-D 一百， 100 students, 200 students, 1 dozen eggs, 2 dozen eggs,但是这个 dozen 加了 s 之后就要加 of, dozens of people, 几十个人。同样的 hundreds of people, 数百个人，一样的道理。他说 a pueblo usually contains dozens of houses, 他说呢通常这种石头城啊往往就还有呢好几十栋的房子。这些房子怎么样呢？ That were constructed, 是被建立的，那已经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过去式。一样的 that 也就等于 which, 关系代词去掉 were 就变成 being,b-e-i-n-g, being 省略掉 constructed, 就在这边就等于 made, 创造或是 built,b-u-i-l-t。是建设在什么地方呢？ Below cliffs, 这个断崖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山崖这个下面。It was large enough, 他又讲了过去的历史，他用 was 了。他是这么一个石头城呢，他是大的足可以 to hold up to, 这个 hold 本来就是一个起步动词， up to 是插入的一个呢那整个 collocation 就是 up 这边当副词 to 是介词，但是就形成一个固定用法，就是高达后头放数字啊， 可以容纳那个 up to 的，你把手盖住，你就知道 hold 是宾语，是 hundreds of families， 好几百户人家，这样可以看到了吧，高达好几百户人家。我们说 he makes a lot of money every month， 每个月他挣不少钱。 To my understanding， 据我所知，He earns up to $5 million per month， 或是 every month， 或是 each month。 每个月呢，他所挣的钱是高达数百万。 He earns up to 加数字 $1 million 等等这样的用法。好，我们说高达60个学生这次考试都考过了，都及格了。Up to 60 students passed PASSED the test. 接着我们看下面句子。Aside from living quarters, each pueblo included one or more circular underground rooms. Aside from 画个线，这边等于 in addition to。除了什么之外，你除了用 in addition to 以外，还可以用 apart from， A-P-A-R-T， apart 后头加 from， 除了 living quarters 起居室以外， the living quarters 就可以呢居住的地方，起居室， quarter 就是这个区域，那么前面用了复数，然后就起居室呢，你包括卧房啦，包括客厅啦，包括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以外啊， each pueblo included one or more circular underground rooms， 它每一个石头城，他们除了有这个住家之外，这个 living quarters 就当然就是指的就是一般的这个住家了，它还包括呢 one or more circular underground rooms， one 本来是单数的，可是 or 加了 more 之后呢，或者是 room 就加了 s， 一个以上的我们叫 one or more， 一个以上的 circular 就是圆形的 underground rooms 就指的是地下室或地下屋，还有一些房间。 They provided a suitable place where the elders led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the villagers settled their affairs. 他们还提供了 a suitable place， 这个 they 就是指的前面的这些地下屋啊，也提供了一个很适当的地方， a suitable 适当的，The job is suitable for you， 这工作很适合你，我们就可以用 suitable 这个字， suitable 变成 suitable 啊，没有这种发音的 suitable， where 就等于 in which， 在这个地方呢，这 where 是关系副词，在引导的是定语从句，就等于 in which， 在这儿呢， the elders 这些年长的人，好，就是大佬们。大佬们怎么样 ？Led religious ceremonies， 就会呢，就是说带领的从事啊，那么举行呢宗教的仪式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the villagers， 同时村民们呢 ，settle their affairs， 就在那儿解决他们的事务。靠着这些大佬，他们就是听大佬的裁决，这样子。这个 affair 在里面一定要加 s， 因为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讲的是 public affairs， 公共事务，就是用这个字。但小心 ，an affair 单数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好事。他跟他的秘书有染。就用这个 affair 这个字， Rumor has it, 谣传。哎，那个不是指的在公园里头谣传或划船了、啊，那个叫做 row the boat, R-O-W. Row the boat somewhere. 那么是在 on the lake, 在湖里头，湖上面啊，千万不要 in the lake, in the lake 端的变成什么，在沉下去之后在里头谣传。我是在这摇船，然后淹死的。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可以讲 ，rumor has it that the boss i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跟他的秘书有染。To have an affair with somebody， 等于我们中文所说的跟某人有一腿，千万不能翻成。He has a leg with his secretary. 那老外一听，哇，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人？这个老板跟他的秘书合起来只有一个腿呀，这一只腿呀，这上面有长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板，一个秘书。哇，那个腿支撑这样的重量，没多久就会断掉这样。好，特别记住。好，我们接着往下看。When the Spanish first arrived in the area, 当西班牙人，形容词 Spanish, 你不能说 he is a Spanish, 就好像你不能说 he is an English, 你要说 he is a Spanish man, he is an English man, 要这么说。所以这个是要特别记住。所以这个形容词前面加 the,等于这种人的全体。当西班牙人，就是 when Spanish people 或者 soldiers first arrived in the area， 当他们到达这些地方的时候， they heard stories of cities， 他们就曾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关这些城市的故事。什么城市呢？ Which were made of gold， which were made of gold， 用黄金打造的城市。 But none of these cities， 但是却没有这么一些城市， was ever found， 曾经被发现过。注意到这边用 none 开头，所以它后头用单数动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也这个现在 none 后头也可以用复数动词，所以也可以用 were。 None of these cities are citiesWere ever found， 两个说法都对。啊 ，none 当主词的时候，或当主语的时候，单数动词、复数动词都可以使用。我们看最后一句 ，Anasazi pueblos were probably the source of this myth。那么也就是阿纳萨奇族的这种石头城，很可能就是。这个不实传说 myth 就是不实的传说，是假的一个传说的，那么这个来源，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所以有人现在把 myth 翻成迷思，好，这个迷路的迷，思想的思，迷思就是来自于 myth 这个字。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把这篇文章读一下。By the 9th century, several Indian tribes had prospered in North America. One of these was the Anasazi. The Anasazi Indians lived in pueblos. Pueblos are large, multi-story apartment compounds made of stone. Its name comes from the Spanish word for town.A pueblo usually contains dozens of houses constructed below cliffs. It was large enough to hold up to hundreds of families. Aside from living quarters, each pueblo included one or more circular underground rooms. They provided a suitable place where the elders led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the villagerssettled their affairs. When the Spanish first arrived in the area, they heard stories of cities made of gold,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that talks about how trees talk to each other.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个演讲的题目就是，树木之间是如何对话的。哎，我一听，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吸引人，标题党。 从来没见过树张开嘴巴说话 啊， 所以说呀。 但是他今天说这个事儿， 哎， 就是树和树之间可以交流。 哎，那是怎么回事呢？A forest is much more than what you see, says ecologist Susan Simond. Her 30 years of research in Canadian forests have led to an astounding discovery. Trees talk, often and over vast distances. 那么这个演讲的人，苏珊，环境科学家，他研究他是研究加拿大的森林有30年之久。他说一个树林呢，其实远远不止你所见到的这个树林。 A forest is much more than what you see. 对了啊，然后他的研究呢有一些惊人的发现，就是树木它会对话啊，而且是跨越了巨大的距离啊，就是说你这个树林嘛，对吧，这个几百公顷，哎，这个树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它还对话呢。Learn more about the harmonious yet complicated social lives of trees and prepare to see the natural world with new eyes. 啊，他说我们听这个演讲呢就可以去更好的去了解树木之间的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和谐的。那我们听完这个演讲之后呢，在我们看待大自然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可以以一种不同的全新的眼光去看了啊。Susan, the speaker, studies the complex symbiotic networks in our forests. 他研究的就是这种生物的，然后呢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树林网络体系。She is also a professor of forest e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s Department of Forest and Conservation Sciences in Vancouver. 就他呢其实也是大学的教授。他所研究的就是树林生态学啊，那么他的这个执教的大学呢是加拿大的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She studies the surprising and delicate complexity in nature 啊，他说这个自然的复杂性呢，既是令人惊讶的，同时呢也是非常微妙的，精致的。 Her main focus is on the below ground fungal networks that connect trees and facilitate underground inter-tre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人家研究的是在这个地表以下这个 fungal networks, a fungus 就是一个蘑菇，是菌，它就是这个在地面下边呢把树木之间进行连接的这个菌类的网络，这是它的研究的重点。同时呢它还会去这个在这个树下面，这个菌类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树与树之间的交互互动和关系呢其实都是通过菌类去帮助实现的。Her team's analysis revealedthat the fungi networks move water, carbon, and nutrients such as nitrogen between and among trees as well as across species.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地下的菌类，其实它是运送各种营养物质啊，它是在这个不同的植物的物种之间去运送。那么这里边他提到的 carbon 大家比较熟悉， nutrients 也比较熟悉，但是 nitrogen 好多人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nitrogen spelled as N-I-T-R-O-G-E-N N-I-T-R-O-G-E-N 一般以 gen G-E-N 这个结尾的都是一些气体， 对， 什么 oxygen 就是氧气， 这是什么气呢？ 这应该是氮气吧？ 没错，这是氮气。 你氮的那个化学符号就是 N，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以字母 N 开头的， 没错 ，nitrogen。 好，接着呢，他就说 ，the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complex symbiotic networks in our forests are the hub of which stand what she calls the mother trees。那他说这一个整个的体系其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演讲人员所称的啊，把它称为叫 mother trees， 树木的母亲。这是什么东西呢？ mimic our own neural and social networks， 有点像我们人类的这个社交网络。他就说呢，这个做一个比喻啊， mimic 这个词就是效仿，它是一个动词啊 ，mimic， m i m i c 啊 ，mimic 这个词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掌握的。这个词还有一个动词的含义啊 ，by mimicking something， people can learn different languages， 就是通过模仿，人们是去学习到语言。那么 neural。N-E-U-R-A-L 这个不难啊，就是神经的，和神经有关系的，所以呢和人类的神经以及这个 social network 它都是可以效仿的。它就把这个树呢也有一个核心啊，叫 mother trees 啊，就是树木的这个母亲，有点像这个母亲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中枢。 This groundbreaking workon symbiotic plant communication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in both the forestry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他说呢，这个属于突破性的，叫 groundbreaking， 一个单词ground 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地面 ground， break 呢就是突破的意思啊，就是 break， groundbreaking 写在一起就是有突破性的。通常我们讲比如说这个科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就用groundbreaking。 好，接下来呢他又说呢，这个有突破性的工作啊，这是在什么方面的呢？是 on symbiotic plant communication， 这个植物的沟通对话和交流，前面用了一个 symbiotic， 出现了好几遍，这个词我给大家拼一下 S-Y-M-B-I-O-T-I-C， 大家可以看出来呢 symbiotic 词性上来讲是个什么词呢？没错，是 adjective 形容词。那 sim S-Y-M 这个词的部分呢，它就代表 same 同样的，而 bio 就是生物的，所以呢 symbio 是共生的，很好理解啊。那 symbiotic plant communication 共生植物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演讲的人他呢是有突破性的工作做出来。